B.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一， 有没有人要跟我去猫空喝茶？ 不好意思，我们都没空。听他们说的话，下面哪一个对？ A. 这个男的大概要自己去。 B. 小姐也想一起去。 C. 每个人都不喜欢喝茶。二， 陈小姐在吗？ 不好意思，她不在。 没关系，那我明天再来找她。 这个先生怎么样？ A. 他有一点不开心。 B. 他明天会来。 C. 他明天有事。三， 小美为什么还不来？ 她刚打电话给我，说她等一下就到了。 等一下？多久？她每次都这么慢。 我不知道，大概五六分钟吧。听他们说的话，下面哪一个对？ A. 小美不来了。 B.这个小姐打电话给小美。 C. 这个先生常常要等小美。